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但时间同空间呢，到今时今日，即使经历咗牛顿，经历咗爱因斯坦，经历咗霍金，但其实系冇答案嘅，话俾大家听，啊，留翻大家去揾啊，就是、原来时间同空间咧，究竟系连续定不连续，系咪可以无限地分割咧？我哋而家系冇答案嘅，啊，咁冇答案咧，就引出咗咧，啊，犀利啦！2300-2400年前啊，应该2400年前左右咧，400几年前咧，古希腊咧就有一个呢个思想家，就叫做芝诺，叫 Zeno，Z-E-N-O 啊。咁啊 ，Zeno 啦，我諗讀 Zeno 啦 ，Zeno 咧，芝諾咧，佢就提出咗好多悖論啊，佢又諗埋曬啲古人精怪嚟，咁啊好出名嘅叫做芝諾悖論。咁不過咧，因為我哋中國人咧嚇，即係雖然大家唔認啊嚇，但我認得啦嚇，即係你認香港人你算啦，我認中國人啊嘛。咁我哋中國咧，其實就遲啲咁多，遲過100年左右啦，就喺2300年前咧，300几年前咧，就都一樣喎，又係慧思，原來即係頭先講個慧思啦，莊子嘅好朋友咧，原來都提出一個類似嘅問題。佢嗰個問題咧點樣犀利咧？佢叫做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嗱，你諗下，原來好有意思嘅喎。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其實佢咧已經有又係有一個樸素一個咁樣嘅觀念咧，就話空間同時間係咪可以無限分割？如果唔係可以無限分割呢，我哋係咪即係話其實時間係由，其實你都可以咁講㗎，講真呢樣嘢好微妙㗎。佢話時間係咪有一剎那呢，你係佛家入面有所謂一剎那啦。 即係好似電影咁樣， 一剎那一個所以我哋叫 freeze frame 啊，即係定格啊，就係、是、所謂定格啦。咁定格嘅時期呢，呢、這個就叫做一瞬間。咁一瞬間呢，如果按照定義嚟講呢，當然呢個亦都係啦，等於一條線係由點所組成嘅嘅一樣嘅意思，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矛盾嘅。因為點嘅定義係乜嘢啊？ 就冇面積， 就冇，唔係面積啊，係冇任何伸延啊，冇任何伸延，佢係零度空間噶嘛。嗱，一條線就係一度空間，一個面就係二度空間，所以一點係零度空間。咩叫零度空間？零度空間咧就係空間上冇任何延伸嘅，所以佢只有位置，而係冇延伸嘅。咁即係冇延伸，其實佢嗰個嘅體積係咩啊？係零啊嘛，係零啊嘛。好啦，咁但係你話線咧，就係由點所組成嘅。咁但係個問題，線係有延伸㗎嘛，咁點樣冇延伸嘅嘢加起嚟會變成有延伸呢？喂，即係你呃我啫，即係即係正所謂嘅膝頭哥唔食辣椒醬啊，就係呃你膝頭哥唔食辣椒醬。咁你而家我哋你問任何幾何學嘅老師，佢都係咁講㗎喎。雖然佢講出嚟講完就算啦，因為同我哋計數冇乜關係嘅，呢啲係哲學性嘅嘢啫。即係線就係由無數嘅點所組成嘅，但係點係冇延伸嘅，但係加埋就變咗有延伸。係嘛？咁呢個已經係一個自相矛盾啦，係嘛？咁所以同樣道理，你於是咧，你話剎那咧，如果喺時間上咧，嗰、那個嘅延伸係零，先叫剎那啊嘛，即係其實即係定格啊嘛，係嘛？好啦，咁但係原來你話時間係由剎那所組成嘅，咁啊全部都冇延伸嘅喎，但係加埋咧 一段時間 就變咗有延伸喎，係咪啊？咁所以咧，你即係話，譬如一秒，我將佢一秒分做億分之一秒。億分之一秒再分億分之一秒，億分之一秒再分億分之一秒，一路咁分落去，係嘛？咁你即係億少少少少少少分之一秒，咁去到係咪可以最後有一個嗰個時間咧？當然係遠遠超過我哋而家個科學即係所探究啦，係嘛？即係咧係即係你個快門啊，譬如你個相機個快門啊，而家就算你話幾多千分一秒、萬分一秒，但係而家嚟講緊係億分一秒，咁冇一個快門做得到啊，係嘛？好啦，咁個問題咧，其實會唔會去到一度咧，就已經冇得再落去噶啦？咁冇得再落去喎，即係一剎那喇喎，但如果你定格一剎那嘅時期，飛鳥之影就咁解啦，就一隻雀仔，佢嗰個形體啦，即係佢呢個實物呢，佢喺每一刻只能夠係處於某一個位置㗎咋嘛，係咪？咁所以佢係喺嗰一刻 冇喐嘅， 佢係冇喐㗎嘛，但係個問題，佢喺另外一刻佢又只能夠係佔過一個特定嘅位置，咁喺嗰個空間佢又冇喐㗎嘛，即係其實每一刻佢都喺嗰個位置，佢係冇喐過㗎。咁但你點能夠由一刻嘅一個位置係走到去另一刻嘅另一個位置呢？因為呢一刻與一刻中間呢其實冇嘢㗎喇，就算你話有嘢唔緊要，你話再整多一刻落去都冇用㗎，冇意思㗎。因為你再整多一刻呢，咁你呢一刻中間呢一粒同之前嗰一刻同之後嗰一刻其實都係一個不可跨越嘅鴻溝嚟㗎嘛，係咪？因為黑與黑之間就冇黑㗎喇嘛，最後係如果唔係佢點叫黑呢？咁所以佢永遠都係定格㗎喎，咁永遠都定格嘅嘢點解可以飛得喐呢？呢個就係慧思2300幾年前問嘅問題啦。 哇， 吓，劲唔劲啊？ 好犀利！ 咁点啊？芝诺咧，其实系早少少，早咗8年左右咧。即系嗱，呢啲真系好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最奇妙嘅就系话，咪其实大家当时冇 WhatsApp 噶嘛。冇互聯網㗎嘛，即係你話即係佢哋兩個係因為啲人點樣傳咗過去，你偷咗佢個呢個意念呢，個機會應該好微好微㗎，真係吓。咁係大家不約而同諗起上嚟嘅，即係同一時間，即係人類一路咁演化，一路文明進步發展到咁上一階段呢，竟然就問好相似嘅問題喎，大家相差八年左右。好啦，咁佢就問呢，其實佢就係話叫非此不動，我哋中文譯做 The arrow does not move。佢就唔用雀仔，佢就用支箭，咁仲簡單啲。佢就話一支箭嚟講咧，喺每一刻咧，只能夠佔據一個特定嘅位置。佢第二刻咧，又佔據另一個特定嘅位置。咁佢理論上咧係冇可能由呢個位置係喐到去嗰個位置嘅，係咪？因為呢個係一刻嚟噶嘛。咁所以話，所以一支箭其實應該喐唔到嘅噃。咁當然呢、這個結論就荒謬㗎啦，係咪？一射箭你就咁啊。咁但係佢呢個咧引申出嚟咧。原來呢個問題呢真係一路到即係二千幾年呢都不斷有人探討呢個問題。其實你可以話都係冇答案嘅。即係點解呢就話你結論上你知道佢係錯嘅。但佢推論上好似冇錯。咁但係推論上佢有假設。好啦咁於是你咪去研究佢嘅假設囉。但係其實呢個假設呢好似咁又唔係咁又唔係。咁、你即係除非你就話真係完全係即係連續嘅，我都話連續可以翻去瞓覺啦，係嘛？咁你如果係想連續，但其實連續都有問題嘅。我雖然一時間講唔出個問題， 其實咧就係個第二個悖論咯，即係話佢一個咧就係話呢個時間係唔連續嘅，即係有個最少嘅分個單位啊嘛。咁佢另外一個最貴個悖論咧，咁就係講話呢個世界無限咧係無限分個咯。 可以咁講啱啊！呢、這個就阿基里斯同烏龜嗰個嘅悖論啦，嗰、那個故仔啦。好啦，咁講呢個嘅時期咧，我哋用一個仲簡單啲嘅咧，即係我記得我係讀中六嗰陣時入黃仁書院咧，同啲人逢星期五晚上去天台睇星，咁但係咧有時咧就哇喺滿天密雲咧烏雲咧就喺度吹水啦。咁樣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個同學就教曉我呢樣嘢嘅，佢就睇書睇翻嚟嘅啦。佢就話：我可以證明俾你聽咧，嗱，我呢兩個手指咧係永遠合唔埋嘅，你信唔信啊？咁樣。咁係喎，我話吓呢兩個手指永遠合唔埋，因為呢兩個手指呢而家個距離我就當係 X 啦。咁你喺未跨越呢個 X 之前呢，你係咪最少要跨越 X 嘅一半啊？ 終點 嘅一半啊，就係、是、二分一 X 啊。咁但係好啦，咁當佢變咗二分一 X 嘅時期呢，你跟住你又要跨越佢一半啊。 一半。 又係四分一 X 啊。再跨越一半啊，就係、是、呢個八分一 X, 十六分一 X 啊。但係你咁一半落去呢，其實就係同頭先講個一尺之隨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嘅道理一模一樣啦。因為一半之後永遠都仲有一半。咁所以即係話呢，其實你要跨越呢個 X 嘅距離呢，你要做呢就係無限咁多個步驟。咁呢個呢其實芝諾悖論呢其實就牽涉到最核心就係、是、即係叫做無限咁多個步驟，點可能喺有限嘅時間做得完呢？你諗下係咪？ 即係我哋冇一點無限。 係啦，咁所以呢確實係喎。咁我呢兩個手指係永冇可能掂到喎。咁但係我當然即刻就可以即係推翻咗啦。但我哋係推翻個結論。但係個問題，我哋推唔推翻到佢個推論呢？呢、這個先有趣啊嘛，係嘛？即係你推翻唔到佢個推論喎。咁所以，但係當然咧，我哋而家咧，你可以話簡單嚟講就話，佢講緊呢樣嘢咧係無限。但係一個無限嘅序列啊，即係我哋喺數學上咧就係一個 sequence 或者一個 series 啦，叫做 series。咁但係呢個咧序列嘅一個無限序列嘅和咧，即使呢一個係無限啊，佢有無限多個項啦，佢就咁多個 terms 咧，佢唔一定係無限嘅，因為咧呢個序列原來咧有兩類，一類咧就叫做散發性，一類咧就叫序念性嘅嚇。大家以前讀翻書咧，可能就唔識呢啲中文啦。一個叫 divergent series， 一個叫 convergent series 啊嘛。divergent 咧即係你加加埋埋咧就越加越大嘅，咁我可能去到無限大啦，佢無限多個項啊嘛。但係如果 convergent series 咧就簡單啦，頭先就嗰個就係啦。因為二分一加三分一加四分一加五分一加六分一一路加落去咧，個答案係咩咧？ 就係 原來一 有限， 原來就係一個啫喎，係有限嘅、即係你加無限個項咧，但係原來佢嗰、那個即係你可以即係有個證明啦嚇，即係好奇妙呢樣嘢。大家其實讀中學嘅數學，如果你冇黑眼瞓咧，其實你應該學過下嘅呢、這個嚇、即係 convergent series 嘅心啊嚇。咁於是你就咁講啊，這個、呢個咧就好似。係即係解決咗啦，好似解到啦咁樣，但係咧都係即係似是而非嘅啫。好啦，咁講翻阿基里斯同烏龜啦嚇，剩翻少少時間啦，我就即係好簡單啫。佢就係咧將頭先我呢個咧就稍微即係複雜化少少，就話阿基里斯，你知啦喺古希臘嘅神話入面咧嚇，即係荷馬嘅兩大史詩咧，伊利亞特同埋奧德賽啦，咁樣呢、這個阿基里斯就喺呢、這個打。 特洛伊城嘅時期一個好犀利嘅英雄啦。頭先講過佢嗰個腳踭就係佢寫月啦，係嘛？好啦，咁但係佢就出名係走得快噶嘛，除咗好打咧，走得快噶嘛，係嘛？烏龜就出名走得慢噶嘛。咁但係咧，佢就呢個芝諾竟然咧夠膽就話咧，我可以證明俾你睇咧，就阿基里斯咧，只要個烏龜係領先少少，阿基里斯咧係永遠咧就追唔到只龜嘅咁樣。咁佢係嗱，假設嘅烏龜係領先就係、是、X 咁多啦，好似頭先咁樣啦。好啦，但係阿基里斯好快咁走到去原本烏龜所在嘅地方嘅時期咧，咁但係只烏龜又遲咗少少啦，嗰段時間係咪啊？好啦，咁於是咧，阿基里斯咧又要走咧，就走到去嗰只烏龜 嗰個位置啊，新 嗰 個位置， 新嗰個位置啦、嗯。但係當你走到個新嘅位置嘅時期咧，又遲少少啦嘛。咁、呢個邏輯咧係一路可以引申落去係無限嘅。咁、所以佢意思就即係話咧，其實你永遠咧係追唔到只烏龜嘅。 哇， 係咪？咁呢個阿基里斯同烏龜係好出名，好出名嘅。實際上咧。其實阿里斯多德嗰陣時咧都嘗試去解釋過，啊、但係咧又唔係好令人滿意。而歷代咧講真咧，我都係啊，即係我做節目之前幾個鐘頭，我先至咧喺電腦度 check 嘅啫。你查翻呢個所謂芝諾悖論咧，你睇翻阿基里斯同烏龜咧呢個咁樣嘅悖論嘅解釋咧，原來呢2400年來咧係冇一個解釋係完完全全係令人滿意。 冇錯，到而家都冇嘅。 冇嘅。冇嘅，好有趣嘅，你唔信嘅，你即係當然啦，你唔信，你上維基睇下，你上維基即係睇下 Zeno's Paradox 啊 ，Achilles and the Tortoise 佢起碼有成即係十個八個咧比較出名嘅解釋，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嘅角度，即係好多當然係好哲學性嘅角度啦，因為你牽涉到最終極嘅時間空間，一定係哲學㗎啦，係嘛？但係都有數學嘅角度，哲學數學角度咧，原來其實係冇一個咧。是叫做大家公認的結論。 徐哥，你記唔記得咧？我開頭認識你嗰陣時咧，我問過你呢個問題。係啊，我都問過你呢個問題。 阿基里斯係嘛？ 係啊， 係 啊。 係啦，咁你而家知道咧？ 原來都係冇。 原來係冇嘅，所以咧，我都係有啲即係唉少少好彩啫咁啊。因為講真，即係我認識呢個問題咧，即係。大大話都幾十年啦，但係我始終我睇咁多書咧，我都好似唔係好明白，即係話而家我哋係咪已經解答咗？咁而家我最近即係啱啱上維基睇咧，原先我唔明白都係啱嘅，原來即係話全世界都係未明嘅。 冇錯，不過咧都要補充一下咧，我覺得佢最犀利嘅地方，呢、這個思路嘅地方咧、就係頭先才哥講個假設嘅問題。佢、有兩個假設嘅，一個就係咧，我假設呢個空間係有連續嘅。咁佢就用呢個連續嘅空間咧，咁就用阿基里里斯嗰個龜嗰個悖論咧，就係駁咗咯喎。咁、但係如果空間係斷裂嘅話咧，咁佢就用個非止不動嗰個 非止不動 又駁咗路，即係佢就算喺你人類幻想裏面兩個假設咧，佢都駁曬你。咁所以咧，佢就可以令到呢個無限呢個概念係咁困擾。 所以好困惑啦。好嗱，我哋休息一陣咧，就翻嚟繼續啊。 點知有個我 feel 到個 pat pat 人用兩隻手指搣我， 好多人俾我搣個 pat pat 啊！ 跟住就幫 我 試下喂。 你高啲啊，幾多啲啊？ 哇，好問喎、啊！ 跟那一個早晨大氣，快不發齊味。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劉溝、Coffee 唔潮唔出。 一個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網。有膽有聲話，迷迷香港，無牌無掛。